If I only had one match left。 热烈庆祝北京瑞麟乳业第二家旗舰店的隆重开业，为了感谢北京听众的大力支持，以及让更多朋友能够了解中国好羊奶，届时3月19号、3月20号、3月21号、3月22号连续4天，北京瑞麟双店同庆，将有100位免费领取羊奶粉的名额。 是的，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而且从来没有喝过羊奶粉，但又渴望能够尝试一下的朋友们，建议您啊现在就来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参加瑞麟第二家旗舰店开业庆典活动，可以免费领取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一盒以及新疆大枣2斤。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哇，真的是不花钱免费喝羊奶吗？这羊奶粉的品质怎么样呢？不会有什么猫腻吧？ 您啊就放120个星吧。瑞麟乳业与享购时间已经合作有10年了，在北京电台推荐也有3-4年了。 对， 一诺千金，说免费领就免费领，绝不含糊。只要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报名成功之后，会有门店的工作人员与您联系。如果您住在东城区附近的朋友啊，可以去北京市东城区南花市15号新景家园东门旁第一家瑞麟旗舰店领取开业礼物。要是您住在西城区附近的话，可以去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40号西四路口南公交站旁第二家瑞麟旗舰店领取礼物。 是， 总之呢，活动原则就是就近领取，方便大家营养全家。 其实啊，这也是瑞麟企业的服务宗旨了，要让咱们中国人也能喝上中国的好羊奶。陕西富平县是最大的奶山羊基地县了，被评为奶山羊之乡，而瑞麟羊奶粉正是产自这个地方的。从集约化规模养殖到机械化集中挤奶，再到奶源冷链化统一储运，确保每个环节都仔细严谨，确保您喝到的每一杯羊奶都是纯鲜安全的。 是， 所以品质您完全可以放心。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没有尝试过羊奶粉的朋友，都可以免费领取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和2斤的新疆大红枣。免费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朝阳区的王大爷说，年纪大了，儿女给我们老两口买过羊奶粉，可是呢老伴儿一辈子都不吃羊肉的，这羊奶粉啊他能喝得惯吗？王大爷啊，您女儿是对的，羊奶粉呢当中的钙含量高达了640毫克，而且呢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特别添加了益生菌、硒元素和植物甾醇， 是 对身体的帮助呢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大妈不吃羊肉的问题呢，瑞麟从源头把关，公羊母羊分开饲养，而且采用先进的除膻技术，好喝不膻又营养。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啊，我们说的再好，还得您亲自的来尝试一下才知道。瑞麟双店同庆，届时3月19号、3月20号、3月21号、3月22号，连续4天将有100位免费领取羊奶粉的名额。 对， 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想要体验一下羊奶上百种营养元素的朋友们，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就能不花钱免费领取一盒羊奶粉和2斤的新疆大红枣了。 对， 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还有家住丰台区的张阿姨说啊，我老家呢就是陕西的，我们家的羊奶啊的确是好，就是不知道你们这羊奶呢是不是正宗的陕西羊奶。您放心啊，每一盒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都有着中国人保的质量承保，保证是陕西富平的纯羊奶提炼而成的，保证是符合国家食品标准的，保证不含蔗糖，不含任何的违禁成分的。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赶快来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参加报名，给自己一次免费品尝瑞麟羊奶粉的机会。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手机尾号67998510324100091的朋友都是刚刚报名成功的朋友，还剩下最后12个免费领取名额了。提醒各位，3月19号到3月22号，仅此4天，瑞麟免费领羊奶粉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有一种幸福叫做健康，有一种信仰叫做专注。随着营养医学的广泛应用，为糖尿病治疗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指引。我们从糖尿病的药物治疗、营养搭配、饮食调节、合理运动等多个方面入手，为您提供权威、科学、有效的康复指导及服务。以肝脏入手调节血糖，科学的从细胞入手调节整体健康机能，全新视角，帮助您早日过上与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一切的一切，只为健康生活。欢迎走进大型健康类栏目《健康心路》。 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能和您准时相约在今天的健康心路栏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依然是张老师。那接下来呢，就有请张老师为大家讲解糖尿病防治相关的健康知识。张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回归到正常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不仅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还并发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并发症，那您就一定要认真收听我们这档栏目了。因为我们健康家不做别的，专注糖尿病患者，专注健康。相信呢，通过这档健康心路栏目的播出呢，在这里一定会让您过上正常的生活了。好的，话不多说，我今天呢想给大家说一说糖尿病一个非常严重的并发症，就是糖尿病导致的心脏病。糖尿病对心脏，只要是心肌胞细胞的损伤，对糖尿病人的生命威胁是非常的大。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糖尿病导致的心脏损伤引发的死亡率是其他的心脏病患者的4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他类型的心脏病呢，往往会有明显的心绞痛的症状，出现的心绞痛呢，就会引起我们的重视，就能及时的用药或者及时的去医院去治疗。而糖尿病患者由于糖尿病引发的对于神经细胞的损伤呢，往往有很大一部分患者在出现心绞痛的时候呢，身体是感受不到疼痛的症状的。那么感受不到疼痛，就无法及时的用药来治疗。因此很多糖尿病患者在没有心绞痛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心梗、猝死，丧失了抢救的机会。那么在2017年，一个官方统计的数据表示，糖尿病患者伴随着患病时间的延长，有70%-80%死于心脑血管系统的并发症。就是说，在100个糖尿病人里，有70%-80%个人是因为糖尿病导致的心肌细胞受损或者脑细胞受损，出现了心脑血管意外。那么心肌细胞受损呢，导致心脏功能的损伤，包括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心梗、心源性猝死。当心脏出现意外的时候呢，在100个人当中呢，又有50个人是死于家里或者正在来医院的路上。那么到了医院以后呢，剩下的这50%中呢，还有将近1/2的人尽管经过急救治疗依然丧失了生命。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这100个心脏出现意外的人当中，存活下来的只有25%左右。那么当脑细胞受损后，首先出现的就是脑动脉硬化。人一旦出现脑动脉硬化以后呢，这人的整天呢就是迷迷糊糊的，看个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这记忆力也是越来越差，紧接着高血脂、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脑梗，也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中风 这些要命的病就都来了。那么得了中风以后会怎么样呢？我相信我不用往下细说。你看这走路啊，胳膊跨栏的，腿脚画圈的，坐着轮椅的，流着口水的，这不都是中风留下来的后遗症吗？那么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了解，这些中风的患者当中有50%-60%都是糖尿病患者，也就是先出现了糖尿病而后并发了脑中风。所以说糖尿病导致的心脑细胞的损伤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有一部分患者尽管糖尿病没有导致他出现心梗、心肌猝死，但却引发了心衰。这心衰的病人呢，您看他这个脸色发青，嘴唇牙床发紫，连指甲都是发黑的。因为缺血呢，心衰的病人呢无法平卧，平卧他就憋气，所以呢晚上只能靠着被子睡觉。而人这一旦心衰啊，5年内的死亡率将高达80%以上。之所以在这里说明这些，说明什么呢？说明糖尿病性心脏病对于我们糖尿病人的生命安全以及健康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听到我说的这些呢，有的糖尿病患者呢可能会对此有疑问，说老师你这说的也太吓人了，有这么严重吗？你看我这糖尿病也多年了，尽管这心脏大夫说也出现了问题，但是现在我不还没发生心梗吗？我只想说到现在您没有出现心梗，看来您是很幸运的。但没有一个哪个发生心梗的以及心肌猝死的人会提前知道他会死在心梗，会死在猝死上。其实心脏病和心梗以及猝死之间就差一个导火索，就这么简单。比如说您一次情绪的波动，哪怕是看到公交车来了，我们为了赶上这趟公交车跑上几步，甚至一次聚餐，都可能是诱发心梗以及猝死的导火索。只要你有糖尿病，并且已经知道您的心脏出现了问题，您还觉得心梗和猝死距离您很远吗？其实我们很多的糖尿病人是对心脏这个病啊了解的不深入，或者并不了解。因为心脏病它有一个特点，它的功能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您是看不到的。我们哪个人都无法看到自己的心脏，您更不知道您心脏跳的状态。再说您心脏的血管堵了，您看得见吗？看不见。不像糖尿病有些并发症，您比如说糖尿病足，您是能够眼看着自己的脚趾头变色溃烂，能看得见，我们就会有心理压力，就会害怕，就会重视。但糖尿病引起的心脏病不是这样的，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是一点点的堵的，心肌细胞是一点点的坏死的。这个堵的过程呢，有的需要几年甚至是十几年。正因为一点一点的堵，我们逐渐的适应了心脏功能的减退。尤其对于很多的老年的糖尿病患者，患病多年后，由于全身细胞的损伤，对冷热疼痛已经逐渐麻木了。我们很多的糖尿病族就是因为对洗脚水的热感觉不到了，水很烫，他脚一下进去了，结果呢出现了烫伤引发的糖尿病足。正是因为我们平时感觉不到它的危害，所以很多人才会忽视它。说到这里呢，我就想起来了我妈妈的一个好朋友。有一天呢，我去这位阿姨家看她，平时阿姨的性格是很开朗的，整天呢都是乐呵呵的。结果在那天我去家里看她的时候呢，发现他不太开心，无精打采。我就问他，我说您今天怎么情绪不高啊？ 他说你张阿姨死了。这个张阿姨我也很熟悉，知道张阿姨平时跟他的关系非常好，平时两个老朋友是你来我往的。也正是因为有时候回家呢，我也能够碰到这位张阿姨来我家看望我的妈妈，我就问她，我说张阿姨怎么了？那么尽管我知道张阿姨也是糖尿病患者，但平时看她的身体还可以呀。这个阿姨说张阿姨是心梗死了。我听完了之后啊，倒没有觉得很突然，因为在3年前我就跟张阿姨说过，我说糖尿病啊不能只盯在降血糖和控制饮食上，这是不行的，糖尿病一定得赶快调肝呢。他说我现在挺好啊，每天吃药不仅血糖控制得很正常，现在还没感觉到身体其他方面不舒服。我当时就说呀，您现在可能没有感觉，但一旦有了感觉，哪天突然出事儿就不好了。当时呢，由于是在路上碰见的他，我还有其他的事情等着我来处理，因此呢也就没有时间给他说得太明白。在他每次呢去我家看望我妈妈的时候呢，我妈妈也经常跟他讲啊，说你看我姑娘现在就是调糖尿病的啊，你跟我这么好，你也调一调吧。几次劝导之后，一度他动心了，动心了以后呢，他就跟他的儿子说了，他的大儿子也是一位医生，这个张阿姨平时服用的降糖药都是儿子从医院拿的，并且由儿子来指导他的用药。由于他的儿子并不了解糖尿病新的方法，那就是一调一休，依然呢还按照老的方法来给他的妈妈治疗，所以就说他妈妈的糖尿病呢就是吃降糖药，出现了哪些并发症呢就治疗哪些并发症，也就是我经常所说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最后突然有一天他的妈妈出现了心梗，没等到医院急救，这人就没了。当张阿姨走后，他的儿子非常后悔，可后悔有用吗？糖尿病引发的心肌细胞的损伤，导致心梗最可怕的就是一旦发作呢，往往是让人措手不及的。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现在在很多大的电视台都会有这样一个公益广告的播出，里面有一句话反复出现，就是一旦出现心梗猝死，留给我们的急救时间只有4分钟。一旦超过了4分钟，95%以上的患者就会出现脑死亡，也就是说呢，心脏能够恢复停跳的可能，但是呢，脑死亡已经形成了。那么脑死亡不就是植物人吗？那么张阿姨的儿子虽然是医生，并且当天晚上就在医院值班，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呀，家里人没有人知道如何进行胸外复苏，这几分钟的时间，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像心梗包括糖尿病引发的脑梗，即便发现的早比较及时的话，去医院抢救过来也都会留下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最近出现像肢体的麻木啊，走路步态的不协调啊，最近这两天头晕头疼加重啊，或者血压出现波动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呢去医院查一下 CT 或者核磁共振。那么如果您最近经常出现心前区的闷痛不适，左侧的肩胛骨左上臂的不适，还有无缘无故的左侧的牙齿疼痛以及左下颚的不适，并且劳累加重这些症状的话呢，也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医院做个心电图或者心脏的多普勒的彩超。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可以进一步的做一下冠状动脉造影，一旦发现问题就可以及时的进行治疗。那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实际上就等于在和时间赛跑。 有很多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抢救成功清醒后都会说这样一句话，说多亏我命大呀，抢救及时捡回来一条命啊。但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糖尿病导致的心脑血管的并发症患者来说，即便是得到了及时的抢救和治疗，还会出现复发的风险，并且复发率也是非常的高。工作到今年为止已经整整40年了，我看到了太多的心梗的患者躲过了第一次，却死亡于心梗再次发作。得了第一次脑梗后，没有留下来明显的后遗症，可再次复发的时候，生活已经不能够完全自理了。其实心脑血管疾病就是这样，它的特点就是发病率高、复发率高、突发率高、死亡率高、残疾率高。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您只要发生了一次心梗，几乎逃不过第二次心梗。那么在第一次脑梗后，有的人甚至能够正常的工作，而第二次脑梗将有80%以上的人都会留下这样或者那样的后遗症。那么今天呢，在这里和大家说了这么多，其目的就是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糖尿病患者一定要重视，能够认识到糖尿病的心脏病对于我们糖尿病人的危害有多大。可以讲有四大特点。那么第一是潜伏期长，潜伏的时候是非常隐秘的，潜伏并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然后突发性强，致死率高，复发率高，所以说危害就非常大。 美好的生活需要健康的支撑，健康心路栏目特邀主讲嘉宾与您一同分享，一同交流，一同迎接健康生活的到来。糖尿病在现在是一种常见的疾病，血糖的平稳调控、并发症的合理改善，都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入手把控。而这些细微而又重要的健康知识，是我们特别想要与大家分享学习的内容，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帮助更多的糖友朋友来学会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更多健康信息请继续关注本期健康心路栏目。 可怕的糖尿病性心脏病，糖尿病性心脏病是糖尿病并发症里最可怕的一种疾病。糖尿病患者70%到80%死于心脑血管系统的并发症。糖尿病患者心梗的发生率是非糖尿病患者的2到4倍。糖尿病人发生心梗后5年内的死亡率高达50%。糖尿病性心脏病具有潜伏期长、突发性强、致死率高、复发率高的特点。它是人体里最隐形的杀手，一旦出现就可能危及生命，避免并发症的发生对身体带来不可弥补的伤害。糖尿病人为什么会得糖尿病性心脏病？解决糖尿病性心脏病需要首先解决血管堵塞。如何通过调修疗法有效缓解糖尿病性心脏病？卵磷脂是肝脏生产的清洁血管的清洁工，卵磷脂为何不能直接吃？请继续收听健康心路栏目。 那刚才呢，我讲到了糖尿病心脏病的危害有四大特点啊。首先呢，就是潜伏期长、突发性强、复发率高、死亡率高，所以说这个病啊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根据我几十年的临床工作经验，我总结了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的临床表现。那么当您是糖尿病患者，你有了下面我所说的这些症状，首先要知道您的心脏呢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而且是糖尿病性心脏病，而所在糖尿病导致的心肌细胞受损的严重，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心梗。你首先要有这样一个正确的认识， 那么这些早期表现有哪些呢？首先呢，就是容易疲劳，啊，非常疲惫，尤其在运动或者饭后，会有心前区的憋闷感。可能有的老年朋友会说，什么叫心前区呀？那就是您前胸嘛，啊，左侧的前胸部分嘛。那么还有的患者呢，感觉到后背呀，甚至整个后背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喘不过来气，被压得喘不过来气。还有的人呢，一进屋就觉得憋得慌，就要把窗户全部的打开，否则就觉得，哎呀，这个屋里头的这个空气太少了。啊，他就觉得开了窗户之后啊，这心里头就亮堂了。这事实上都是心脏病的表现，也就是说您的心肌细胞已经缺血缺氧了，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当您突然听到周围响起的鞭炮声、锣鼓声，哪怕是突发的电话铃声，你这心脏啊马上就慌了起来。有的人的描述就说，好像我突然偷东西被人抓到的了一样。还有的人说呀，说我的心脏好像被人揪了起来。那么甚至呢，说话的声音稍微大一点就吓一跳，就是这种一惊一乍的感觉。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当您用力排便的时候，尤其是体现在便秘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心慌啊、胸闷呐、气短呐、胸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当您在公共场合中，比如说在超市人多的时候，或者在上楼爬山的时候，或者在走路走得快的时候，您就非常容易出现胸闷、心悸、呼吸不畅和感觉空气不够的现象，就想张口呼吸。其实这就是因为心脏的血管堵塞之后出现的一种缺血缺氧的表现，老是觉得气短，气不够用。那么第四呢，在晚间睡眠的时候，枕头枕得高一些，这就舒服一些；枕头低的时候呢，就觉得憋气，并且睡觉睡着睡着呢，有的时候就有憋醒的现象出现，乃至呢，出现心悸、胸闷、呼吸不畅。需要坐起来以后呢，这些症状才会好转。那么这一些叫前四个症状来讲呢，有的患者呢甚至是一顿饭吃的稍微多一些就犯病了。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心脏病已经非常严重了。当冠心病患者这四个问题所引发的症状都占全了之后呢，说明糖尿病性心脏病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那么如果您还不重视，那等待着的只能是一条不归路了。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诱发的心脏的问题呢，在治疗上一定要重视再重视，要和时间赛跑才行。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的糖尿病心脏病的患者朋友呢都有同感了，说张老师，你现在所说的这些症状啊，我大部分都有，那我这个心脏病是怎么得上的呢？你看我平时是吃也很注意，不仅不吃肉，连油大的我都不吃，我的血糖控制的还可以，也不太高啊，怎么去年去查体的时候大夫说我也得了心脏病了呢？其实糖尿病性心脏病它整个的发病过程是跟我们平时大家常听到的冠心病、风心病、肺心病的发生过程是一样的，就是心脏的血管堵了。但是为什么糖尿病性心脏病比冠心病、比风心病、比肺心病更厉害，发生心梗的几率更高呢？就是因为在一般的冠心病的情况下，血管堵的是比较慢的，堵的范围也没有那么广，但是在糖尿病心脏病的时候，血管堵塞的堵是非常快的，并且堵的面积也非常大。如果是一般的冠心病患者， 可能是点状的，也就是一段一段的堵。所以针对一般的冠心病患者，当出现了血管堵塞的时候呢，我们的支架往往是上升一个到两个就够了啊，往往呢等到多年以后呢才会发生心梗。而糖尿病心脏病的厉害就在于心脏血管的淤堵呢是连成一片的，它的发展过程呢不仅快，堵的范围和面积也非常广泛，非常严重。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更早的出现心梗，所以糖尿病引发的心脏的损伤的危害也就最大。 面对疾病的发生和治疗，保持科学合理的观点和方法很重要。研究发现，许多糖代谢过程，如糖原的合成、折合、分解，糖异生作用其实都是在肝细胞内完成的。加强对肝脏的有效调节治疗，是调节血糖平稳比较合理的方式方法。另外，营养医学研究发现，对不同病变细胞有效补充对应的营养素，快速修复细胞，改善人体整体健康机能和免疫机能。更多健康信息，请继续关注本期的健康心路栏目。 糖尿病性心脏病具有很长的潜伏期，那么它的早期症状到底有哪些呢？糖尿病性心脏病早期症状，容易累，心脏常感到憋得慌，听到周围的锣鼓声或其他噪声便引起心慌胸闷，用力排便时出现心慌胸闷气急或胸部不适等，在公共场所或会场中或上楼爬山时，比自己以前特别比别人容易感到胸闷，心悸、呼吸不畅和空气不够，夜间睡眠枕头低时感到憋气，需要高枕卧位，容易在熟睡或噩梦过程中突然惊醒，感到心悸、胸闷、呼吸不畅，需要坐起后才好转。如果你有以上一种或几种症状，代表您可能已经患有糖尿病性心脏病，且处于不同的发展程度，积极了解自身状况，才能有效改善糖尿病并发症的发展。 那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到底该如何来解决呢？我一直在临床当中的坚持的观点就是预防大于治疗。那么这种情况，第一是预防，也就是说千万不要让糖尿病发展到糖尿病心脏病阶段。那么换而言之，就是不要让并发症的出现。那当我们发现有一些糖尿病心脏病早期症状出现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小心了，因为心脏病和心梗的距离并不十分遥远。当糖尿病患者的心脏出现了问题之后啊，首先要积极的治疗糖尿病，更是糖尿病心脏病发病的根源。因此呢，首先要治疗糖尿病，也就是原发病灶。另外呢，在生活里呢也一定要注意，出现心脏早期症状的这些人呢，第一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熬夜。因为糖尿病并发心脏病的病人一旦熬夜会诱发心梗的发生，何况呢熬夜也不利于血糖的平稳。第二呢，要保持一个快乐舒畅的心情，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要有一个好心情。因为我们经常呢会看到心脏不好的人情绪波动，一生气心梗就发生了。那么第三点呢也很重要，就是运动。运动对于糖尿病心脏病人来讲也非常的重要，但是有一点，对这些病人来说运动量太大了不行，因为运动量太大你的心脏是无法承受的。有的患者甚至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心梗了，可是运动量少了也不行，运动量少了就没有效果。因为适当的运动可以一点一点的逐渐的使心脏的血管的堵塞减轻，从而改善心脏的供血，恢复心脏的功能。那么这到底运动多少合适，还要根据不同的病情、不同的年龄以及不同的身体状况来进行具体的指导。有的人 可能适合一天走3公里，而有的人可能一天只能走2公里，还有的人呢，根据他的情况，只能在家里做轻微的活动，需要尽量的多卧床休息。但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呢，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自己掌握。感觉累了的时候呢，说明你已经到达你所能承受的程度了。当您的糖尿病性心脏病已经发展到相对比较严重程度的时候呢，我们光靠运动饮食来维持已经来不及了。也就是说，我们要系统的治疗了。那怎么治呢？首先我们知道是高血糖、高胆固醇、高三油三酯这些超高的指标把我们的血管堵了。那么根源是血管的堵塞。我曾经说，血管是我们身体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当中流淌着我们人体所必需的营养物质，那就是血液，来满足我们的五脏六腑组织细胞的给养。那当血管堵了之后呢，我们全身上下乃至皮肤毛发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所以说，要想血管这条生命线畅通无阻，来保证营养的输送以及垃圾的代谢，首先必须要做到血管通。那么有的认真听课的朋友呢，可能就直接的回答出来了，说对呀，堵住了，您就得把堵住的东西清理掉。而以往对于糖尿病的治疗，我们常年用药的患者都能够回忆起来，说血糖高了吃降糖药，血脂高了吃降脂的他汀类的药，像阿伐他汀、心伐他汀、洛伐他汀这一类的药品，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那血压高了怎么样啊？库血管利尿啊，是吧？很多的患者利着尿，血液更粘稠，堵得更厉害了。那么尽管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但却没有一样是考虑如何把血管里堵塞的东西清除掉。所以说呢，病呢依然继续发展。那么今天呢，我告诉大家有一个好方法，可以说这个方法非常的好。那么怎么做？就是要通过调修疗法，一个是调理肝脏，从根源上进行治理，一个是营养调理。好啊，咱们休息一下。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说当糖尿病心脏病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不能光靠运动和饮食了，一定要治疗了。那么怎么治疗啊？我给大家了一个方法，那就是调修方法。一个是调理肝脏，从根源上治疗，一个是营养调理。那有的朋友这时候不理解了，说张老师，你说的调肝我理解呀，但是血管都堵住了，那么血管堵了如何能够补充进营养呢？你这本来里面堆积了很多的东西已经堵了，再给我营养，这营养也进不去呀。啊，这营养也进不去，会不会堵得更加严重啊？其实道理很简单，那么血管里的脂类物质是从肝脏来的，这些超标的物质，因为糖尿病患者是由于肝脏的三大代谢紊乱导致的疾病的发生。也就是说，肝脏不仅代谢血糖，还代谢蛋白质和脂肪。之所以得了糖尿病，就是因为肝脏的代谢功能出现了问题，导致脂类代谢紊乱，导致大量的脂类呢淤堵在血管中，附着在血管壁上。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和大家阐述过，肝脏除了负责代谢糖、脂肪和蛋白质之外呢，它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解毒，也就相当于清道夫的工作。当通过这一调一修，把肝脏的功能恢复正常了，那么肝脏呢就恢复了清道夫的功能，就能够把堵的东西清除掉。我反复的和大家讲啊，我说糖尿病的根源就是肝呐，高血脂的根源是肝，蛋白质的来源更在肝。肝是负责被三大代谢的，当肝脏的代谢出现了问题，这些过多的物质才流动在血液当中堵的血管。那么当肝脏的功能一旦恢复正常以后，那么呢就不会再有 更多的超标的东西存续在血管。与此同时，当它清道夫的功能恢复正常以后呢，咱们堵塞在血管内的东西也就一并的随着血液循环代谢出体外了。那么当肝脏出现了问题以后，肝细胞受损了，它的各项功能，这些功能就无法正常，所以说呢，才导致了糖尿病患者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并发症。那么有很多呢，经常吃保健品的朋友，大部分应该都知道卵磷脂，即便是没吃过，也应该听说过。那么卵磷脂虽然很多人吃，但很多人吃的都不对。卵磷脂其实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肝脏生产大量的清洁工，其中也包括卵磷脂和氨基酸。那么卵磷脂到了堵塞的地方，就能够把脂类物质带回肝脏，由肝脏再把这些导致血管堵塞的脂类物质来燃烧掉。那么就这样，血管堵塞的物质就没了，一部分没了，一部分随着血液循环代谢出体外了。那么血管不堵了，心脏病的症状不就没有了吗？但是我发现有很多老年朋友对于吃多少卵磷脂是不知道的，而肝知道，因此很多人吃的卵磷脂不是没有效果，就是出现了毒副作用，因为你无法掌握一个正确的量。实际上当卵磷脂服用多了之后呢，是会出现很多的毒副作用的，这同时呢也加重了堵塞，甚至导致这个肝区疼痛、胆囊疼痛等等一系列的表现都会出现了。所以说吃多少只有肝脏知道，而且在卵磷脂发挥作用的时候，是需要很多的其他的清洁工一同的协同工作，共同发挥作用的。就好比我们扫地，那么扫地的时候，在家里扫地不仅需要拿笤帚，还需要拿上簸箕吧，拿簸箕装垃圾。那么当垃圾过多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要送到楼下的垃圾桶里啊？那么垃圾桶里的垃圾要由谁来运走啊？要由垃圾车来运走。那么最后呢，由运输垃圾的垃圾车把垃圾拉到垃圾处理站呢统一处理，这是需要一个团队的。那么对于肝脏来说，即便它是我们身体的清道夫，在工作中的分工也是不同的，所以单纯从外源补充卵磷脂有时是会冒着很大的风险的。因此呢，当大家再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呢，一定不能乱吃，尤其是一些保健品、营养品是不能随便吃的。那么在几十年的临床实践当中啊，我经常和大家讲说，治病要讲究治根，要找对方向。糖尿病的并发症对于糖尿病的治疗来讲，首先就是肝，你的肝脏调好了，无论是糖代谢还是脂代谢，以及蛋白质的代谢，包括卵磷脂的分泌以及氨基酸的合成，都会恢复到正常的范围。你肝的功能正常了，血里其他的一些垃圾物质的代谢就都能够代谢出去了，这才是我们中医所说的标本兼治。那么面对任何并发症的治疗，大家都不要忙乱，首先要知道这是糖尿病引起的。那么既然糖尿病的根源在肝上，首先我们就要从调肝着手。当您的肝功能正常了，逐渐的您的各类的并发症就会好转乃至康复。那么对于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治疗，我一直和大家强调的是营养素的补充。为什么强调补充营养素啊？因为无论是您哪个脏器出现并发症了，都是哪个脏器的细胞缺乏营养了，受损了，无法更新了。那么细胞的基础呢，是由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水、氨基酸，是由这些营养物质组成的。我们只有把细胞所需的这些养料及时的供给于它，细胞才会得到恢复，它才能够恢复以往正常的工作，来做到各服其责，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说心肌细胞负责泵血心肌， 那么细胞修复好了以后呢，自然就恢复它的泵血的功能了。但是我们所说的营养素，包括一些维生素之类，也是不能瞎吃的，更不能乱吃，否则的话呢，将会适得其反。所以我们必须要根据个人的不同的情况，做到因人而异，在科学的指导下来使用这些营养的干预。那么现在咱们国家不仅是人口大国，也是糖尿病大国，患糖尿病的人群会越来越多，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搭配营养素，这才是科学的正确的治疗。可以说通过咱们的调修疗法，只要您是认真听课的人，并且认真按照我讲的要求做的，就一定会看到不可思议的效果，并且还能够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样的生活质量不就提高了吗？其实我们的身边呢，有太多的糖尿病患者，只要在5年以上的糖尿病，并发心脏病的几率几乎是98%以上了。包括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在我身边就有3位糖尿病患者，一个是我的妈妈，一个是我的婆婆，还有一个是我婆婆的妹妹，他们3个人都是糖尿病患者。我妈的身体情况还是很不错的，今年已经是96岁的高龄了，早在她50多岁的时候呢，就发现得上糖尿病了。得病后没过几年，心脏就出现了心慌、胸闷、气短，偶尔呢有了些许的心绞痛的发生。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讲糖尿病并发心脏病后应该补充哪些营养素，也就是应该吃什么，能补充到这些营养。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大家准备好纸和笔，做好记录。那么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接着给大家讲。那么说到糖尿病引发的心脏病，首先我们要知道病因就是心肌细胞受损了。那么如何去对已经受损的心肌细胞进行修复呢？除了一些基础的营养素之外，最关键的就是辅酶 Q10、钙、镁这些营养的补充。那么这几种营养素的搭配就可以对心肌细胞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那么钙大家都知道是解决骨质疏松的，其实钙对调节心脏以及心肌收缩、维持正常的神经感应都有很好的作用。那么钙在营养学当中呢，有一个非常好的美称，叫生命元素。也就是说钙在构成生命的主要营养素当中是必不缺少的。如果对钙的补充呢，我们的心肌收缩能力就会增强，并且呢能够在做到恢复神经敏感度的同时呢，来激活处于休眠的心肌细胞。你将心肌细胞呢受损到一定程度之后呢，糖尿病人往往就会出现早搏、房颤、心律不齐，还有的患者呢会伴发血压升高、头晕、头痛、浑身无力，其实这都是一些低镁血症的表现。那么这些症状的出现说明我们身体当中的血钙下降了，血钙下降了使神经肌肉出现了兴奋和亢进，对我们的血管功能产生了影响，因此这个时候就需要补镁了。因为镁元素缺失将诱发心绞痛的出现，也进一步的加重了血管老化的程度。那么除了这些，还有一种营养素对心肌细胞的修复来讲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种营养素对于很多人来讲并不陌生，它就是辅酶 Q10。 很多心脏病的朋友，不管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脏病还是单一的心脏病患者，其实很多的根源都是心肌细胞受损了。有的患者在去院看病的时候呢，大夫也会建议您吃辅酶 Q10，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辅酶 Q10 它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营养心肌的营养素，它也属于一种维生素。在营养医学当中，我们经常用到的维生素 Q 就是辅酶 Q10。 辅酶促使在身体当中是无处不在的，我们身体的差不多每一部分都有维生素 Q， 它在我们心脏中的含量是最高的。也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辅酶 Q 时，我们的心脏是跳不了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呢，我们身体当中的辅酶 Q 时的含量在20岁左右达到顶峰之后，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和人体的衰老逐年的减少。尤其心脏当中辅酶 Q 时的浓度减少的最为明显。我在临床上做过这样的研究分析，77岁的老人经期中的辅酶 Q 时和20岁的时候相比，最起码减少了 60%。 所以心脏一点点的衰竭，心肌细胞伴随着辅酶 Q 时的减少逐渐的出现了老化和坏死，其实这都跟辅酶 Q 时的减少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大家想一想，如果这种营养素是身体必须的，而且还在一点点的减少，如果不能够及时去补充它的话会怎么样？这病情肯定是越来越严重啊。就像我说的糖尿病引发的心脏病，您糖尿病人在不敢吃不敢喝，不能及时的把这种营养素补充进来的话，那心肌细胞受损的程度一定是越来越重，最后直至心衰。所以要想修复我们的受损的心肌细胞，就一定要补充这种营养素。那么如何补充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您心脏的问题不是很严重，只是刚刚出现了心慌胸闷这些症状，没有发展成心梗这些大病的时候呢，我们通过一些日常饮食上面的注意，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辅助的补充辅酶 Q 时这种营养素的。您比如说一些动植物当中就含有辅酶 Q 时，像沙丁鱼、刀鱼、动物内脏这些食物当中，辅酶 Q 时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其中含量最高的就是动物内脏啊。你比如说猪心呐、等等，猪肝呐、等等。那么通过这样吃来补充辅酶 Q 时，但是我却不建议大家这么补，因为动物内脏的脂肪含量非常高，不太适合我们糖尿病人，而且吃中心还有中毒的，因为内脏当中铅的含量很高，而铅的含量高容易导致老年痴呆。也就是说通过食用内脏来补充 Q 食的过程中是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的。那糖尿病引发的心脏病这一部分患者朋友想要通过食疗的方法来补充 Q 食该如何做呢？在今天的时间里呢，我就教给大家一味美味菜，对辅酶 Q 时的补充和心肌细胞的营养的补充都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希望大家准备好纸和笔，这道菜的名字就叫清蒸黑鱼。黑鱼当中不仅含量有丰富的辅酶 Q 时，还有丰富的蛋白质、钙、钾、铁、镁这些微量元素。那么怎么来做呢？我简单的告诉大家，我们买黑鱼一定要买活的新鲜的，去鳞洗净内脏后，我们准备一些调料，像姜啊、料酒啊、葱啊、盐啊等等，最后把鱼用刀划上几段，然后放到辅料之后呢上锅蒸。那么蒸上20分钟左右出锅后，这袋佳肴呢就做好了。每周吃1到2回，对于我们糖尿病人心脏方面和眼部的并发症的防治都有帮助。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呢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在明天的红衣时间里呢再告诉大家得了糖尿病以后应该如何的进行正确的治疗。 好的，感谢赵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今天的学习呢，相信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特别是糖尿病引发心脏病的朋友一定是收获不少。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的糖友朋友，治疗糖尿病一定要用对方法，找准方向，打通吸收要道，才能早日的摆脱糖尿病痛苦，过上幸福的健康生活。好的，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提醒大家，管理好您的健康，管理好您的生活，正确治病，乐享晚年。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